你好，我是龚文学。今天这节课呢，我将带你为 PlayScript 脚本语言添加面向对象特性。在现代计算机语言中，面向对象是非常重要的特性，似乎常用的语言都支持面向对象，比如 Swift、C++、Java 等等，不支持的反倒是异类了。而它的重要特点就是封装，也就是说，对象可以把数据和对数据的操作封装在一起，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尽可能的隐藏内部的细节，只保留一些接口与外部发生联系，在对象的外部只能通过这些接口与对象进行交互，无需知道内部的细节，这样能降低系统的耦合，实现内部机制的隐藏，不用担心对外界的影响。那么他们是怎么实现的呢？本节课啊，我会从语义设计和运行时机制的角度剖析面向对象的特征，带你深入理解面向对象的实现机制，让你能够在日常编程工作中更好的运用面向对象的特性。比如学完这一节课之后呢，你会对对象的作用域和生存期、对象初始化过程等有更清晰的了解，这样你就不会因为学了某一个具体语言的面向对象特征而影响在学其他语言的时候理解面向对象特征，因为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要抓本质。接下来我们先简单的聊一下面向对象的语义特性。我的一个朋友啊，在十多年前做过培训师，为了吸引学员的注意力呢，他在讲什么是面向对象时说，面向对象是世界观，是方法论。虽然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思，但是我还是要承认，所有的计算机语言都是对世界进行建模的方式，只不过建模的视角不同罢了。面向对象的设计思想在上世纪90年代被推崇，几乎被视为最好的编程模式。实际上呢，各种不同的编程思想都会表现为这门语言的语义特征，所以呢，我就从语义角度利用类型啊、作用域啊、生存期啊这样的概念来带你看看面向对象的封装特性，其他特性比如继承、多态啊，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中再去讨论就好了。先从类型的角度看一下，类型处理是语义分析时的重要工作。现代计算机语言可以用自定义的类来声明变量，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早期的计算机语言只支持一些基础的数据类型，比如各种长短不一的整型和复点型，但是像字符串这种我们编程时离不开的类型，往往是在基础类型的基础上封装和抽象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扩展语言的类型机制，让程序员可以创建自己的类型。其次是作用域的角度，作用域的角度我们首先看看那个类的作用域。作为一种类型，它通常是在整个程序的范围内都是可见的，都可以用它来声明变量。当然一些像 Java 这样的语言也能限制某些类型的使用范围，比如只能够在某个命名空间内部或者在某个类的内部。对象成员的作用域是怎样的呢？我们知道对象的属性一般在整个对象内部都可以访问，无论是在哪个位置声明，也就是说对象属性的作用域是整个对象的内部，方法也是一样的。这跟函数和块中的本地变量不一样，它们对声明的顺序是有要求的，像 C 和 Java 这样的语言在使用变量之前必须声明它。最后再从生存期的角度出发来看一下，对象的成员变量的生存期啊，一般跟对象的生存期是一样的，在创建对象的时候就对所有的成员变量做初始化，在销毁对象的时候呢，所有的成员变量也跟着一起销毁。当然了，如果某个成员引用了同堆中申请的内存，这些内存需要手动释放或者由垃圾收集机制释放。但还有一些成员不是与对象绑定的，而是与类型绑定的，比如 Java 中的静态成员。静态成员跟普通成员的区别就是作用域和生存期是不同的，它的作用域是类型的所有对象实例被所有的实例所共享，生存期是在任何一个对象实例创建之前就存在，在最后一个对象销毁之前不会消失。你看，我们用类型、作用域和生存期这三个语义概念就把面向对象的封装特性解释清楚了，无论语言在顶层怎么设计，在底层都是这么实现的。了解了面向对象在语义上的原理之后呢，我们来实际动手解析一下代码中的类，这样能更深刻的体会这些原理。第一步就是要在语言中支持类的定义，在 PlayScript.g4 中我们定义了类的语法规则，这些语法规则呢很直观，我来简单的解释一下。第一点呢，就是类声明以 class 关键字开头，有一个标识符是类型名称，后面跟着是类的主体。第二点呢，是类的主体要声明类的成员。在简化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只关注类的属性和方法这两种成员。注意，我们把类的方法也叫做 function 而不是 method， 这是故意设计的，是想把对象方法和函数这两件事情做一些统一的设计。函数声明上一讲已经讲过了，现在它的角色是类的方法。类的成员变量的声明和普通的变量声明在语法上没有什么区别。你能从这个语法规则中看到，我们构造像 class 这样高级别的结构时， 越来越得心应手，之前形成的一些基础的语法模块都可以复用，比如变量声明、代码块等。我在文稿中放了一段用上面的语法规则写出来的 PlayScript 脚本，这个脚本在示例代码里也有，你可以运行它看一看。里面定义了两个对象，一个是哺乳动物 mammal， 一个是鸟类，并且定义了一些属性和方法。接下来我们让 PlayScript 解释器处理这些看上去非常现代化的代码。那么它是怎样处理的呢？过程很直观，做完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之后， PlayScript 会在语义分析阶段扫描 AST， 识别出所有自定义的类型，这样可以在其他地方引用这些类型来声明变量。因为类型的声明可以在代码中的任何位置，所以我们呢最好用单独一次便利来识别和记录类型。类型扫描的代码在 type and scope scanner 的 Java 里，然后我们在声明变量时就可以引用这个类型了。语义分析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做变量类型的消解。当我们声明 bird 这个对象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 bird 类型的定义在哪里，然后才能正确的访问它的成员。类型的消解在 type resolver 的 Java 里。在做语义分析时，我们要把类型的定义放在一个数据结构中。 PlayScript 的实现中你可以看到 class 就是一个 scope， scope 里面原来就能保存各种成员，现在可以直接复用，用来保存类的属性和方法。我将这个内容呢画成了一张图，里面有几个类，比如 symbol、variable、scope、function 和 block scope， 它们就是我们的符号体系的主要成员。在做词法分析时，我们会解释出很多标识符，这些标识符出现在不同的语法规则里，包括变量声明、表达式以及作为类名、方法名等出现。在语义分析阶段，我们要把这些标识符一个一个的识别出来，这个是一个变量，指的是一个本地变量，那个是一个方法名等等。变量、类、函数的名称我们都叫做符号，比如示例程序中的 mammal、 bird 小写的 mammal、 bird、 name、 speed 等等。编译过程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建立符号表，它帮助我们进一步的编译或者执行程序，而符号表就是用上面几个类来保存信息。在符号表里，我们保存它的名称啊、类型啊、作用意义啊等信息。类和函数呢，我们也有相应的地方来保存类变量啊、方法呀、参数啊、返回值啊等信息。你可以看看示例代码中是如何解析和记录这些符号的。解析完这些语义信息以后，我们再来看看运行期是如何执行具有面向对象特性的程序的，比如如何实例化一个对象，如何在内存里管理对象的数据，以及如何访问对象的属性和方法。先看看对象是怎么实例化的。首先我们要通过构造方法来创建对象。在语法中，我们没有用 new 这个关键字来表示对象的创建，而是省略掉了 new， 直接调用一个跟类名称相同的函数，这是我们独特的设计，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任何可以使用函数的地方来创建对象。但是呢，在语义检查的时候，我们在当前作用域中是肯定找不到这样一个函数的，因为类的初始化方法是在类的内部定义的，我们只要检查一下mammal 和 bird 是不是一个类名就可以了。再进一步， mammal 类中确实有个构造方法 mammal， 而 bird 类中呢其实没有一个显示定义的构造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变量成员不会被初始化。我们借鉴了 Java 的初始化机制，就是提供缺省的初始化方法。在缺省初始化方法里会执行对象成员声明时所做的初始化工作，所以上面的代码里我们调用 bird实际上就是调用了这个缺省的初始化方法。无论有没有显示声明的构造方法，对象成员变量的初始化部分一定会执行。对于 bird 类，实际上就会执行 int speed 等于50这个语句。在 ref resolver 的 Java 中做语义分析的时候，我们其实能够检测出某个函数调用是类的构造方法或者是缺省构造方法。当然类的构造方法跟普通函数还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我们不允许构造方法定义返回值，因为它的返回值一定是这个类的一个实例对象，对象做了缺省初始化以后再去调用显示定义的构造方法，这样才完善了整个对象实例化的过程。不过对象实例化以后啊，问题也来了，我们可以把普通的本地变量的数据保存在栈里，那么如何保存对象的数据呢？其实啊，我们也可以把对象的数据像其他数据一样保存在栈里。 C 语言的结构体 struct 和 C++ 的语言的对象都可以保存在栈里。保存在栈里的对象是直接声明并实例化的，而不是用 new 关键字来创建的。如果用 new 关键字来创建，实际上是在堆里申请了一块内存并复制给一个指认变量或者说是一个对象引用。我画了一张图，从这张图里呢，你可以看到当对象保存在堆里的时候，可以有多个变量都引用同一个对象，比如图中的变量 A 和变量 B 都可以引用同一个对象 Object 1类的成员变量也可以引用别的对象，比如 Object 1中的类成员引用了 Object 2对象，对象的生存期可以超越创建它的战帧的生存期。来对比一下保存在站里和保存在堆里这两种方式的优缺点。如果对象保存在站里，它的生存期和中容域就是一样的，可以自动的创建和销毁，也就是不需要额外的内存管理。缺点是对象没有办法长期存在并共享，而在堆里创建的对象虽然可以被共享使用，却增加了内存管理的负担，所以在 C 语言和 C++ 语言中要小心的管理从堆中生成的内存，在合适的时候释放掉这些内存。在 Java 语言和其他一些语言中采用的是垃圾收集机制，也就是说当一个对象不再被引用时就把内存收集回来。分析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帮助 Java 语言优化一下内存管理。比如说在分析代码的时候，如果发现某个对象的创建和使用都局限在某块作用域内，并没有跟其他作用域所共享，那么这个对象的生存期与当前的战帧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在站里生成内存而不是在堆里，这样可以免除后期的垃圾收集工作。好了，我们已经分析清楚了对象的内存管理模式。回到 PlayScript 的实现，我们在 PlayScript 的 Java 版本里用一个 Class Object 对象来保存对象数据，而 Class Object 呢又是 Play Object 的子类。在上一讲里我们已经讲过 Play Object， 它被战帧用来保存本地变量，可以通过传入 Variable 来访问对象的属性。在运行期当需要访问一个对象时，我们也会用 Class Object 来做一个战帧，这样就可以像访问本地变量一样，这样来访问对象的属性了。当不需要访问这个对象的时候，就把它从站中移除。如果没有其他对象引用这个对象，那么它会被 Java 的垃圾收集机制回收。接下来我们看看如何访问对象的属性和方法，也不难。我们可以用点操作符来访问对象的属性和方法，比如访问对象方法可以写成 memo.speak， 访问对象属性呢可以写成 memo.name。属性和方法的引用也是一种表达式，我也写了它的语法定义放在了文稿中了。需要注意的是，点符号的操作可以是级别的，比如写成 object1.object2.field1， 所以对表达式的求值要能够获得正确的对象引用。你可以运行一下 class-test.play 脚本，或者去看看我的参考实现。另外对象成员还可以设置可见性，也就是说有些成员只有对象内部才能用，有些可以有外部访问。这个怎么实现呢？其实这也只是个语义问题。在编译阶段做语义检查的时候，不允许私有的成员被外部访问，报编译错误就可以了。在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不同。以上就是我们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这节课呢，我们针对面向对象的封装特性，从类型、作用域和生存期的角度进行了重新解读，这样能够更好地把握面向对象的本质特征。我们还设计了与面向对象相关的语法并做了解析，然后讨论了面向对象程序的运行期机制，比如说如何实例化一个对象，如何在内存里管理对象的数据，以及如何访问对象的属性和方法。通过对类的语法和语义剖析和运行期机制的落地，我相信你会对面向对象的机制有更加本质的认识，也能更好地运用语言的面向对象特征了。接下来就是思考时间了。我用你比较熟悉的语法实现了面向对象的基础特性，像 Ruby、Go 这样的语言还有其他的机制来实现面向对象特性。你能思考一下你所熟悉的语言的面向对象机制是如何实现的吗？它们的类型、作用域和生存期三个方面的特点是什么？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发现。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